毫无手集，作者邪力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51章，我见到呢条友明显系有啲律啦，跟住我淡淡咁讲：算啦，你咩身份唔紧要，听话得啦，大佬啊！嗰个人突然间冇料到我会转移话题㗎喎，佢係懵咗一下，呢一懵豆腐都唔客气，一脚就伸过去，跟住扯住条绳就叫嗰个人喺前边带路。我哋亦都冇问佢嘅姓名，不过大家都可能知道豆腐呢只友仔呢就有一铺鍾意同人哋起花名嘅人嘅。见到呢个人嘅皮肤係白白净净，於是就同人哋起咗花名叫做白斩鸡。我哋三个人就压住阿白斩鸡喺前边带头，顺住角道旁边嗰个险要嘅小路向下走，准备翻过呢个山沟，就到达对面嗰个山岭地方。一路上我哋一直都提防住白斩鸡，担心佢啊真系狗急跳墙喺度玩啲咩花招出嚟。不过呢条友除咗开始同我哋牙齿动冲之外，接下嚟咧都几配合。起初我哋以为佢係俾顾文敏嗰支枪呢就镇住咗，但係后嚟发现呢隻友仔呢就冇显露出话驚我哋咁嘅情绪喎。沿路上豆腐不停咁同佢作对，将白斩鸡搞到灰头土面。啊，不过佢只係依咗一笑，睇咗豆腐讲：你先得戚呢，以后有得你受。豆腐讲：哇，你条友仔真係太冇眼力啦，你而家知唔知係边个手里面啊，边个先係大佬啊，你搞清楚啲喎，信唔信我而家千里一嘢啊。见到呢个白斩鸡冷冷咁一笑，豆腐呢就怒火中烧，四周围望咗望，忽然之间佢咔咔咁一笑，从个草丛里面就搲得嚿嘢出嚟。我一睇发现係一嚿黑蒙蒙身体圆碌碌嘅滚地虫。豆腐呢平时是好驚呢啲嘢嘅，但係而家为咗整鬼呢个白斩鸡，佢就壮住胆将佢捏喺个手入边，揭揭揭咁将隻虫呢就移到咗白斩鸡嘅嘴旁边。佢就讲：你估我接落嚟要做乜嘢啦？白斩鸡嘅笑容呢就真係开始勉强起上嚟啦，根本上就唔敢出声，傻仔都睇得出嚟啦。放条咁嘅供下供下揈揈当嘅虫摆喺嘴边，一开口仲直接俾阿豆腐塞入去。白斩鸡啊，打死都唔开口。阿豆腐见到佢，咔咔咁讲：你啊谂错咗，绝对谂错咗，我会做出嗰一种要你食虫嘅事咩？哎呀，真系太核突啦！白斩鸡猛咁岌头，表示咧系确实真系反胃啊。豆腐嘅眼珠一碌。然之后佢讲：我呢就将佢摆入你个裤囊里面，依一种虫啊最鍾意温暖嘅地方啊，捐啊捐啊，咁就躝入去啊。我同阿顾文敏喺一边，一听到面都青埋，只脚啊差啲吓到冇扑低添。白斩鸡嘅面色入边向我哋啊投嚟咗求救嘅眼神。我啊只係觉得豆腐有啲离谱，但係冇諗到呢条友仔搵支枪指住都唔服软，结果俾豆腐咁样样嘅方式嚟吓亲，一时之间我都觉得好笑。眼睇住豆腐就要搲开人哋条裤啦，顾大美女真係忍唔住即刻讲： 嘿，唔好搞啦，快啲将嗰样嘢掉咗佢。 豆腐哈哈大笑，及住白斩鸡嗰张发晒青嘅面，好满意咁讲：啊，我呢而家喺度教你点样样做人哋嘅细佬。做细佬嗰啲嘢呢我係有经验啊，你仲想驳嘴？嗰兜友仔即刻拧晒头。豆腐讲：咁使唔使乖乖咁带路啊？白斩鸡一听就猛咁岌头。接落嚟呢啲行程都算一帆风顺。不过爬山沟呢样嘢就真係几嘥体力嘅。呢边嘅大山靠城市又太近，冇咩猛手，一路上都几安全。直到晏昼嘅三四点钟左右，我哋终于就到咗岭上。白斩鸡配合得好好，带我哋兜过咗所有嘅岗哨，我哋冇被发现。终于 嗰一个神秘嘅研究所就暴露咗喺我哋嘅视线里面。依阵时我哋系喺研究所左边嘅一个高地，杂草就遮掩，林木嘅茂盛，十分之安全嘅。借住个望远镜可以睇到成个研究所嘅结构。外边睇起嚟呢系一栋白色嘅别墅，显得呢就有啲陈旧，造型都比较旧嘅呢。周围就爬满晒啲藤蔓，好似被荒废咗咁。不过呢时不时都会睇到有啲人出出入入，睇起嚟呢就文质彬彬嘅。有一啲人呢就睇起嚟凶神恶煞，人员构成都显得好复杂。观察咗一阵之后，顾文敏就讲：哇，啲人都好似几多喎。佢拧转头问住被扎住嗰个白斩鸡讲：你哋呢个研究所一共有几多个人啊？主要系从事咩嘅活动？白斩鸡呢阵时啊非常之配合，配合到我都有啲意外。但系听到佢嘅回答之后，我终于明白佢点解咁配合啦。佢话一共呢就100几人，其中20几个系负责保安，系有枪嘅。上层嘅系伪装嘅别墅，下边有地下室，配合咗呢个红外线嘅警报系统，指纹辨认。以呢个研究所为基点嘅话，大概喺方圆500米之内都有微型摄像枪嚟监控嘅。你哋三个啊，即管向里边闯啦！听完之后，我心里面已经打个突了。顾大美女的面色更加难睇，讲：吓，他们居然仲敢非法持枪。豆腐突然间讲：方圆500米啊，等下，我哋而家距离有几多米啊？白斩鸡啊，冷冷咁讲：300米左右咧。佢话音一落，我猛然之间啊听到周围传嚟一阵嘶嘶唰唰嘅脚步声，跟住10几个黑影向我哋围拢过嚟，统一嘅都系黑色嘅服装，戴住墨超，佢哋手里边攞住嘅就唔系警枪，而系小型嘅冲锋枪。我听到身边嘅顾大美女啊抽咗一口气，跟住向我靠近，声音虚弱，好似被吓亲咁讲： 哎呀，玩完啦！ 呢阵时，我哋身后嘅退路都已经被挡死晒，而前边就只有一个斜坡，想要逃嘅话就只能够从呢个斜坡度碌落去。但系呢一个陡坡嘅位置咧，系对住别墅嘅，碌落去啊，梗系冇用啦！呢一阵真系彻底被塞死咗啦！一支手枪对10几挺嘅小冲锋，边个赢边个输，唔使讲啦。豆腐一睇就惊啦，匿埋喺我身后边讲：点办啊？我话你讲点办呢？我哋仲系投降啊！呢种时候除咗投降，仲可以做乜啊？依阵时围住我哋嘅人当中，其中有一个好似领头嘅，个面上边仲有几条刀疤嘅人，冷冷咁讲：放低你哋啲枪，唔系就就地击毙，用三声为令啊！一、二，睇嚟白斩鸡啊，真系冇讲假话。呢条友仔，我哋啊真系中咗佢嘅招啦。顾大美女啊，将支枪一掟，佢讲：好，我哋投降。嗰班人一听啊，即刻冲上嚟将我哋擒住。喺呢一种咁嘅实力悬殊嘅情况底下，反抗有咩用呢？跟住白斩鸡就企低身，对嗰一个咁嘅刀疤大汉啊，抬咗一抬下巴讲。诶，同我松开！嗰个人啊，一边松绑一边啊讲：啊，赵先生，你啊受惊啊！ 赵先生， 豆腐啊唔算太笨啊，佢一吃惊咁啊讲：你识文公，又姓赵，咁你同阿赵老头有咩关系啊？白斩鸡啊，依嘴一笑，露出一口嘅白牙，阴森森咁讲： 你讲嘅嗰个赵老头就系我老豆。 我顶！豆腐一副想喊咁嘅表情，睇住我讲：唉，呢次行动失败，真系唔能够怪我哋，要怪就怪老千爷啊，唔系玩鬼我哋啊！冇几耐，我哋就被押入咗呢一栋咁嘅别墅，里边嘅摆设咧就好简朴嘅，显得系阴森森。跟住一阵间，我哋就被带入咗一间暗室。 刀疤男呢就向正中嗰度搬咗一把凳过嚟，白斩鸡喺上边一坐，翘起嘅二郎腿亦都唔讲嘢。过一阵间，一个手下就喺外边翻嚟，嘴里边仲捻住一把黑掹掹，不停咁喺度供呀供呀嘅嘢，耷低头咁讲： 赵先生搞咗嚟咧。 白斩鸡啊，微微点咗下头，目光啊突然间望向豆腐，一字一句咁讲： 将佢条裤同我剥咗佢。 豆腐而家只眼系咁盯住嗰条友手里边嘅嗰个滚地虫，好在咧佢双脚未绑起上嚟，一边退住一边就叫：法治社会啊，拒绝私用刑堂，唔好剥个条裤啊！我啊情急之下猛然咁冲过去一撞，将个兜友啊撞到个狗食屎，手里边嗰条虫都揈咗。豆腐即时啊连爬带滚咁啊匿咗我身后边。一时间我哋三个人就退到咗角落个位置。我讲冇諗到赵老头仲有你咁嘅仔，今日就落喺你手上係我自己考虑不周，不过我鍾意你就唔好难为女人同埋我忽然之间唔知点讲，电视里面一般都系话唔好难为女人同啲細路嘅，而家呢句话应该点接呢？停咗一下，我话讲唔好难为女人同埋弱智啊！豆腐系怯怯咁讲：你讲嘅弱智系边个啊？你估呢？系我，估啱咗啦！白斩鸡啊，冷冷咁笑讲： 哼，唔好同我喺度唱双簧吓，我唔难为女人，可以，其他啲事等我解决咗同呢条友仔嘅恩怨再讲啦，继续。 佢一发话，又一个手下走过嚟，同之前嗰一个人呢就一左一右咁向我哋走埋嚟喎，准备就将我身后嗰个已经缩成咗一嚿嘅豆腐啊滴出去。豆腐甩甩咳咳咁讲： 老陈，俗话讲，为兄弟啊两肋插刀，不如你顶替我啊！ 我心知道咧系救唔到豆腐噶啦，叹咗口气讲：唉，两肋插刀我眉头都唔会斩一下，但係呢一种咁阴质嘅嘢係你諗出嚟㗎喎，我真係救唔到你，但係你放心下，人条肠里面係冇空气嘅，呢条虫捐咗入去好快就会焗死㗎啦，肯定就唔会将你条肠咬烂嘅。豆腐问： 啊，咁係咪真 㗎？真嘅。好啦，其实咁梗係唔係真㗎啦。一下子我身后边嗰嚿嘢被滴咗出去，豆腐亦都绝望啦，瞓喺地上边，一副好似任人鱼肉咁嘅样，嘴里边就吟吟沉沉咁讲： 生亦何欢，死亦何惧啊！医生做指检嘅时候都会摆只手指入去嘅，唔使惊，唔使惊啊，就当做指检算啦。 白斩鸡啊，傻咗眼啦，一脚踢落豆腐度讲： 你条友仔啊，真系唔够姜啊，唔准喊。 豆腐讲：其实我讲俾你听，本来我应该系个女仔嚟嘅，不过我阿妈坐我嗰阵时食青瓜食得太多，所以下边咪多咗一条嘢出嚟咯。 讲完。我听到喺旁边有一个企到直不甩嘅友仔忍唔住啊，切一声咁笑咗出嚟。白斩鸡又向嗰条友啊掘咗眼，转移咧好似消咗啖气咁讲： 唉，算啦，睇起你好似有悔意，我暂时啊放过你。讲啦，你哋三个嚟做乜嘢嘅？抢答吓，冇抢答到嘅就食一条虫。 豆腐一听啊，又吟吟沉沉咁讲： 惊佢唔单止要招供。而且招迟咗仲要食虫喎，你条尾仲黑个变态蠢啊！